大家晚安。刚我们在戏剧里面看到，戏剧里面有几个人物，他们都很想要对他们身边的人表达爱，包括戏剧里面那对母子，他们好像是真的是母子这样子，应该不只是演员这样。对，很想要透过弹吉他在圣诞节对妈妈表达爱，但是却不知怎么的被打枪这样子。对，包括那位文秀小妹妹，对，她也爽约了。对，然后导致另外一个女孩子非常的不高兴。我想这是我们大多数的人很常有的经历。我们都觉得爱人是一件好事，我们都很愿意爱人，但是其实我们也常经历到我们想爱一个人，但是却爱不下去，却爱不下去。当然今天大家来到教会，我想问一下，第一次来到教会可以举个手吗？好，没有，第一次。也可以。好 ，OK， 好。来到教会，我想最重要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认识耶稣基督，因为那最大的爱不是从人而来，最大的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而真正的爱不是 feel 很好，不是感觉很好，感觉很好那个叫罗曼蒂克。真正的爱是舍己的爱，而最大的爱是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耶稣给了我们。耶稣为我们舍己，为我们舍命，那是最大的爱。我们的爱都会失败，但是耶稣基督的爱是永远不会失败，永远不会止息的。耶稣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圣经约翰一书里面有一段经文这样说，主就是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耶稣爱我们到一个程度，愿意舍下他自己的生命。那至于他为什么为我们舍命，他的舍命对我们来说有何意义，这是今天晚上的重点。而今天晚上你的朋友邀请你来教会啊，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爱他们，他们也知道耶稣爱你们，所以耶稣的爱激励你的朋友爱你，所以你的朋友愿意邀请你来到教会。即使他知道你可能会很忙，有可能拒绝他，有可能他被拒绝会觉得很失望，都有可能，但是他仍然勇敢的邀你来，因为他知道耶稣爱他，他也希望你能够得到那最宝贵的圣诞礼物，不是冰星巴克的买一送一，不是圣诞大餐，乃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那我不知道大家在来到教会或是过去对基督教信仰有什么样的印象呢？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对基督信仰或对教会，有人可能会说，哎呀，基督教跟其他宗教都一样，都是心灵的寄托，这是你对基督教的看法吗？或是有些人认为耶稣是一些很失败、很软弱，那考试大一都还没结束就被恶意的人，就是这种人生失败组的人，的辅助这样子，这是你对基督教的印象吗？另外，有些人觉得耶稣是劝人为善的道德教师啊，宗教都是一样，都劝人为善，这种话相信大家应该蛮常听见的。又或者是有没有人觉得耶稣是为他的教徒们带来健康、带来财富？我想我们可能对基督信仰都会有一些我们既有的印象。然而今天晚上我鼓励大家暂时的放下我们心里面、我们头脑里面对于基督信仰既有的一些刻板印象，我们好好的再一次的从圣经，也或许是第一次从圣经，就是神的话来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以及他跟我有什么意义。刚刚讲到的那一些，不管是心灵寄托，不管是一个人生失败者的帮助，劝人为善的道德教师等等，那些其实都不是基督信仰的重点，甚至它不一定是事实。但是如果这一些是你要的，如果你要的只是心灵寄托，如果你要的只是哇，在失败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人擦擦眼泪安慰你、拍拍你，如果你要的只是能够有一个劝人为善的道德老师教导你怎么做人，那其实我可以说其他的宗教信仰也都可能能够提供类似的东西。你其实不一定需要来基督教。那我们要问，到底基督教、到底耶稣基督、到底教会能够提供什么是其他宗教信仰所不能够提供的？到底耶稣跟其他的宗教领袖有什么不一样？到底耶稣有什么特别？而今晚你会听到的内容，我相信是你这一生中所听到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因为谁是讲员，不是因为今天教会有什么食物，而是因为今天早上所讲的是从圣经神的话，关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多么的爱我们这个千年万古不变的事实。而这是圣诞节的重点， 圣诞的重点不是马槽，圣诞的重点不是东方三博士，圣诞的重点不是哪一家餐厅有折扣，不是星巴克买一送一。圣诞节的重点是纪念耶稣基督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为要走向死亡的道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我们开始前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你是创造全能，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谢谢你，因为爱世人的缘故，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着我们能够得蒙拯救，你让你的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真是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能够听见最宝贵的消息了。求主帮助我们，特别为今天在场还没有真正认识你的人祷告，愿你亲自开启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真实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圣经里头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有一段经文这样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声音是上帝的声音。圣经的作者记载，上帝对耶稣说，对世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爱子，他是完美无缺，完全无罪，是上帝所爱所喜悦的。所以认识上帝的儿子就是认识上帝。耶稣说，若我们认识他，我们就可以认识上帝。如果我们不尊敬他，就是不尊敬上帝，拒绝耶稣也就是拒绝上帝。圣经上说，耶稣他有神的形象，神他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属性，一切的美好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当一个人他真正的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也真正的认识真神。而耶稣他自己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如果要到上帝那里去，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好，那这样子的宣称，有些人可能会说，基督教好排他、好绝对、好武断。我常听到人们对基督徒的信仰有这样子的评价。那关于这个观念，我有两点要说。第一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不管我们现在的信仰是什么，我们都某个程度还蛮绝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说基督信仰好绝对的时候，我是不是在讲一件很绝对的事情？是，我很绝对的说基督信仰很绝对。所以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百分之百好像很中立的说，我是绝对中立的，我没有绝对。其实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绝对的，包括任何一个人，我相信他很爱他的妻子。 我已经结婚了，我有妻子，所以我跟你说，我不希望我妻子爱上别人。我相信这应该也是在座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这应该理论上啊，希望如此，是你对你太太的真心，真心话，太太，我不希望你爱上别人。那你应该不会觉得说，太太，你应该不会希望太太对你说，你怎么那么绝对啊？为什么不能爱上别人呢？这样应该是很奇怪的事情才对。所以每一个人基本上或多或少都会有绝对的观念在他里面。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必须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是有真理存在的，那么真理之所以是真理，真理本来就是排他绝对的。如果一个真理今天它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那么这样的真理也不配被称为真理。就如同今天，如果你相信一加一等于二，对你来说这是绝对的，你一定不会同时接受啊，一加一等于二也可以啊，一加一等于三也可以，都可以，不太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对基督信仰来说，我们相信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是神的话，既然它是神的话，那么它就必然是绝对的，我们也相信它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就真实的相信，唯有透过耶稣，人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跟上帝建立关系。耶稣不是神话人物，耶稣不是宗教领袖，耶稣不是道德教师，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当我们在说耶稣爱你，希望你来认识耶稣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不要把耶稣看成，不要把基督信仰看成一个宗教，而是我们在讲的是神爱我们，以及我们如何去认识 爱我们的神，这是一个关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有上帝一切美好的属性，这也包括耶稣是全能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创造主。所以这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二点，耶稣是创造万有的创造主。圣经说万有都是靠着耶稣而造，无论天上地下，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借着耶稣而造，也都是为着耶稣而造。而圣经上也说，诗篇十九篇一节，这里说诸天都诉说上帝的荣耀，穹苍都传扬他的作为。这个意思是说，上帝透过他所造的一切，包括天上的万象，这个美丽的天空等等的，要来向人彰显他是一位美好伟大的上帝。上帝透过他所造一切奇妙的万物，要叫人认识他的奇妙、他的伟大、他的美好。好，那这时候可能也会说，哎，可是上帝存在是你讲的啊，我是无神论，我不相信神存在。或者有些人会说，啊，上帝存不存在，我没看过，我怎么知道呢？我不知道啊，没有看过，我怎么能够知道呢？这是你的疑问吗？圣经上说，上帝的能力还有他的神性是明显可知的。上帝的存在，上帝的能力是明显可知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透过他所造的万事万物，叫我们知道他存在，而且人没有借口能够说上帝不存在。圣经肯定所有人都知道上帝存在，因为上帝已经创造了一切，叫人能够知道。这个道理很容易可以了解。如果今天这个谱架这么简单的东西，我如果说我把一堆铁钉，然后把一堆宝特瓶放在一起摇一摇摇一摇，放在大塑料里面摇摇摇摇，它变成谱架，不会有人相信我这样子。我们很合理的可以相信这个谱架背后一定有一个 designer， 一个设计者，一定有一个 producer 把它创造出来、制造出来。所以如果连这么简单的一个谱架都有一个制造它、设计它的人，更何况是比这个谱架还要复杂千百万倍的这个世界，还有我们这个大自然，也一定有一个蛮有智慧，而且是比我们更有能力的 creator， 一个创造者来创造它，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如果大家有读过生物学的话，我们多少就可以了解，其实连我们身上最简单的一颗细胞，它里面的构造，它里面能量的代谢的过程，都比这个世界最复杂的电脑还要复杂千百万倍。所以每一个人在他的心里、内心深处，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圣经的看法是这样：所有人都知道神存在，因为神早就已经透过他所造的东西让我们晓得，只是人要不要承认而已。圣经也说，我们不管吃或喝，都要为着上帝的荣耀来吃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他，为了要让我们透过我们的吃和喝来感谢他，看见他是一位伟大的，是一位恩典的，是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他给我们一切，我们在食物和饮水这最小的事情上，我们都应当想到是上帝的恩典，因而我们感谢他、尊崇他、赞美他。这是上帝创造万物、创造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他自己。那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呀，上帝怎么这么自私？上帝怎么创造我们是为了他自己这样子？当我们会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自觉的把人的角度放在上帝的身上来审判上帝。因为人跟上帝是截然不同的存在，人是受造物，人是有限的，人是被造的，但是上帝是全能的，是无限的，是荣耀的，上帝是创造一切的造物主。所以上帝他当然有权利创造一切，为要荣耀他，但是人当然没有权利这么做。当人如果说，哎，我存在是你们在这边都是为了我这样子，其实当然这某个程度是一种自私这样，但对上帝来说不是如此。我可以举个例子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不管是台湾也好，或是其他世界各地一些非常美丽，哇，你看到会站到哇，好奇妙，这美景，比如说美国大峡谷，或者是说泰鲁阁等等的，你看到你会不由自主的说，哇，好美丽哦，哇，这怎么会有这么美丽的风景这样子。但是我相信当你看到这美丽的风景的时候，你不会说美丽的风景啊，为什么我在这边我要赞美你这样子，为什么你存在就是为了要我赞美你，我相信不会。 同样的，当我们知道上帝存在的时候，为什么上帝配得我们对他的赞美，对他的感谢？为什么呢？因为他配得，因为他配得。就好像今天你的父母如果对你很好，很爱你，给予你一切，其实你感谢他，赞美他， honor him， 尊荣他，是很理所当然一件事情。如果连我们尊荣我们的父母都是如此的理所当然，更何况是创造一切、供应一切的上帝呢？所以当我们每天吃饭喝水的时候，我们曾否想过我的食物和饮水哪里来呢？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是我自己能够工作赚钱买来的。可是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能够有能力、有健康的身体来工作赚钱呢？为什么呢？如果你还是学生，你可能会说，哎呀，我有得吃，有的喝，有的穿，是因为我爸妈给我零用钱。哎，对，这样讲当然没有错啊，你当然要感谢你的父母，没有错。但是再更多想一点，为什么今天你的父母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有能力来工作赚钱，供应你的生活呢？想一想为什么呢？如果你现在失业，或是你父母失业，好，我把一些例子举光。如果他们失业的话，那你仍然可以想，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好好坐在这里，天花板没有塌下来，椅子没有垮掉，然后我们仍然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有眼睛，我们耳朵能够在这里听讲的，为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层层往上推，我说，哎呀，我父母养我长大，为什么我父母？因为我祖父母。为什么我祖父母？因为我祖祖祖父母，因为我曾父母、曾祖父母等等的，层层的往上推，我们不得不把我们所享受的一切归功于那一位创造一切、供应一切的上帝。圣经上说，上帝是厚赐百物，是赐给我们万事万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有的主宰，人类的生命气息。我今天能够站在这边讲话，我今天心脏不会停止，我能够一举一动，我能够讲出每一句话，都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托住他所创造的一切。这意思就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一刻都无法存活。好，因此，既然耶稣是创造一切，也是托住一切的创造主，那么他就有权要求人们来听从他，尊他为主，把他当作上帝来对待，他配得一切人的感谢和赞美，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人却没有如此行，人却拒绝了耶稣。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到十一节，有一句话这样说，他就是指耶稣，耶稣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耶稣所造，然而世界却不认识他。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人类真实的状况，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但是任何不是基督徒，包括我，在我信耶稣以前，我从来不认识耶稣，我也从来没有为了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来感谢他。圣经上说，上帝赏赐给人许多恩典，是要人来认识他，寻求他，这是上帝造人最重要的目的。然而人享受一切上帝的赐予，却没有把上帝所当得的荣耀感谢归给他，反而我们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把他当作上帝来崇拜。今天有些人他们认为知识是最重要的，但是知识是上帝所给的，上帝给我们知识，好让我们能够发明出许多有用的器具，好让我们能够存活，但是我们非但没有为着赏赐知识给我们的上帝来感谢上帝，但是我们却依靠上帝。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会是无神论这样，每一个人其实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神论存在。今天你依靠什么东西，你在什么东西上面得满足，你的成就感、你的价值从那个人事物而来，那就是你的上帝。世界上没有真正客观的无神论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我们所依赖、所借以满足的人事物，只是那个是真神还是假神的区别而已。人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领受上帝而来一切的好处，却没有感谢上帝，这个是最最根本的意义，这个是最最根本的意义。基督徒信仰最叫人反感的一点，是因为基督教信仰宣称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是罪人。很多人会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说我是罪人呢？为什么呢？这原因在于，因为这个社会对罪的定义跟上帝对罪的定义是截然不同的。 上帝的道德标准远远比人所定的法律还要高，远远比人所定的法律还要高。今天法律规范我们不可以诈欺，我们不可以就是伪造文书，不可以在法庭上做假的证据这样子。哎，法律这样规定。然而圣经上帝的规定是更为严苛，上帝也不允许我们在心里有任何说谎谎言。那法律规定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暴力去伤害人，然而上帝的标准更高，上帝的标准是你只要恨人，你就是在杀人。所以上帝的标准跟人的标准截然不同。在上帝的眼中，罪恶不仅仅只是杀人放火那些严重伤害人的 crime， 罪恶不仅仅只是伤害别人那些严重的罪行，也包括我们内心的邪恶、骄傲、自私、嫉妒等等。更重要的是，人对上帝、对这位美好的上帝的拒绝、悖逆，人走自己的路，不愿意听神的话，这才是罪恶的根本核心。罪恶的根本核心是人拒绝悖逆上帝。所以今天外在行为再好的人，假若他从来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来尊崇，从来没有对上帝献上感恩感谢，没有跟随他，把他当作我们生命的主，不管他的外在行为再怎么好，在上帝的标准当中，他仍然是个罪人。我们可以想一想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父亲，他的父亲非常的爱他，无微不至的把他栽培长大。啊，这个儿子也有非常好的成就，很好的贡献，之后大学毕业了，也在社会上有很好的一番作为，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非常有贡献。然而这个儿子他什么都好，就是他不把他的父亲当作父亲，他叫别人爸爸，他不认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父亲这样子。各位在座，如果你是父亲，你的父亲养你这么大，但是你却不把他当作父亲来对待，其实他生气是理所当然的，他生气是理所当然的，不管你外在的成就多么的好。所以同样的，今天人跟上帝的关系也是类似，我们领受了一切从神而来的恩典，却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这是忘恩，这是忘恩，这是得罪上帝。我们靠着自己，靠着别人生活满足惬意，其实这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今天能够爱我们的父母，我们今天能够很好的工作，我们今天能够有健康的身体，都是从神而来，但是从来上帝没有得到我们一句话的感恩赞美，反而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不断地在追求，这个是罪恶，这个是罪恶，这个是罪恶最基本的核心，拒绝神，没有把神当作神。第二个我们可以思考的是，其实我们的良心，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良心都某个程度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恶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良心不安的经验，这样子我们都会有违反自己标准的时候，谁能够说自己无过无犯呢？其实没有。这个道理我们不需要念到博士，甚至我们不需要会算微积分，我们就可以了解。大家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有一台投影机，它可以把我们脑袋里面所想的一切都投影出来，如果把我们今天从早到晚24小时我们脑袋里面所想的东西投影在这个布幕上，有谁愿意？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我相信没有人敢这么做，包括我在内。因为我们心里知道，我们脑袋里面有许多的思想是见不得人的，是我们自己想到我们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们都有许多的邪恶的思想，嫉妒别人，讨厌别人，甚至对男生来说可能是对异性的想入非非等等的都会有。而上述所讲的这些都足以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得罪神的，在上帝的标准之下我们都有罪，我们都拒绝了这位赏赐我们一切的神，我们也都违反了他圣洁公义的标准，我们都曾经讨厌过别人，我们都曾经不爱人，我们都曾经很自私，我们都曾经嫉妒别人，我们都有。甚至如果一个人说，你有没有说过谎，他说我没有说过谎，其实你现在就在说谎。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上帝是圣洁的，这意味着上帝全然无罪，而且他也不能够接纳容忍任何的罪恶。如果今天上帝他能够接纳容忍任何的罪恶，如果今天上帝能够说罪恶 It's okay for me， 那么这样的上帝也不配被称为上帝。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必须要刑罚罪恶。就如同今天一个法官，他如果面对一个杀人犯，他说你杀人哦， 啊，没关系，你做一下义工就好，你可以无罪，没有问题了。那么这个法官一定马上隔天在苹果日报会被称为恐龙法官。同样，今天我们的上帝他是公义的，所以当人违反他的标准、他的律法的时候，上帝必定审判所有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有审判，而且死后有审判。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包括行为再好的人，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来逃过上帝完全公义圣洁的审判。我在信耶稣以前，我是一个极度喜欢跟人家竞争比较的人，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一直被灌输的观念就是我就是要读好书，读好书之后考上好学校，考上好学校之后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工作娶一个好老婆，然后就这样过一生。所以当时对我来讲，成绩就是一切。所以那时候不管在国中或高中，我都拼命的去跟人家比较成绩，比赢了我就觉得哎呀，人生一片璀璨光明这样子。那比输就开始觉得哦，人生一片黑暗。所以那时候我最喜欢干一件事情，就是考完试拿到考卷，拼命的往后看，看后面的人到底考怎么样。我借由考赢别人来让自己很有成就感 ，feel 很好这样子。然后还拼命的去可能会去嘲笑那些考得比我烂的人。原因就是因为我很自卑，所以我需要借由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这个是我的罪，这个是我的罪，罪恶在我身上的表现就是如此。我依靠的那时候对我来说，我的上帝就是成绩。那对你来说，你的上帝是什么呢？你的上帝如果不是全能创造一切真神，那就是真神以外的东西，那就不是神。那这就是罪恶的核心所在。我们把不是神的东西当成神来跟随依靠。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贫穷，人类最大的问题也不是失业，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得癌症，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空气污染，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收油，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得罪上帝，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走向永远的灭亡，永远的痛苦。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得罪神，但甚至不自知，仍然走向灭亡。但是感谢主，不管刚刚在唱诗歌的时候，或者是刚献诗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有听见上帝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法，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最重要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拯救的道路。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世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甚至神爱他们到一个程度，神将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是神因为爱我们所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这也是今天邀请你来到这边的朋友，你的朋友所希望你能够领受这世界上最好的礼物，就是为我们而死，要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是上帝所深爱的儿子，上帝深爱他的儿子耶稣到一个程度，上帝爱耶稣比起爱世上每一个人，上帝是如此的爱耶稣。然而上帝何等的爱我们，既然让他最爱最深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这些得罪他远离他的罪人而死。圣经罗马书五章八节有一句话这样说，唯有只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不在于让我们考试考很好，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不在于让我们能够得到很好的成就，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不在于我们可以找到好的工作，神的爱向我们显明最重要的是让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好叫我们不用面临永远的死亡，乃是得到永远的生命。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所有人只要是地球人，只要他是人，他都需要耶稣。一个人需要耶稣，不是因为他生活失败，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很软弱无助，不是因为他失业，不是因为他生病。一个人需要耶稣，是因为人有罪，而罪使我们无可避免的面对上帝的审判、震怒、刑罚。所有人没有耶稣，就只有一条路，就是走向灭亡，走向地狱。我知道这样子的话， 听起来真的不是这么悦耳，但是耶稣他说，我来不是要救义人，不是要救好人，我来是要救罪人。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耶稣用病人的比喻，要让我们了解，其实我们都是病人，其实这个病所代表的是我们的罪，我们都是罪人。唯有当一个人他清楚的知道他是罪人，他清楚的知道他是得罪上帝、远离上帝，唯有当一个人他清楚的知道他是走向灭亡的时候，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对他才有意义。就好比一个人，如果今天他已经得癌症了，但是今天他不认为自己得癌症，那么你认为他会愿意接受治疗吗？不会。今天如果我是医生，我需要不断的跟他说，其实你已经病入膏肓了，其实如果你再不接受治疗， 你活不过三天，你活不过三个月的，你需要接受治疗的。当我跟他说他病入膏肓的时候，他会不舒服的，会的，但是我让他不舒服是为了让他能够接受治疗，为了他最大的益处。所以同样的，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来到教会，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一些啊人有罪的时候你的感受如何，但是我希望你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很爱你，你的朋友很爱你，我也很爱你，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得到最大的好处。但在那之前，我们先需要知道我们目前处在多么悲惨的境况，以至于我们才愿意来寻求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出路。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完全无罪，所以他代替我们承受我们原本犯罪所应当承受的刑罚。耶稣他完全无罪，他是完全圣洁公义神的儿子，他所不该受的他代替我们承受。而我们生来就是罪恶，我们就是远离神，我们是败坏的，我们所该受的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以至于当我们信靠他、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我们能够得救，我们一切罪恶能够得到赦免。而上帝借着耶稣看我们为无罪，看我们为义人。我们始终不会完全的公义，我们始终包括我在内，所有人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仍然都还是会有软弱、犯罪、跌倒的时候。但是上帝他就透过耶稣看我们为无罪，是耶稣的完美无缺的生命披戴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能够被上帝接纳，而不在上帝的审判当中灭亡。这是上帝爱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愿意信耶稣吗？你只要愿意信耶稣，你一切罪恶可以得到赦免，你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就不在上帝的震怒审判走向灭亡当中，你就在上帝的爱的关系里头。我们当中大概有三种人。第一种，这样的人，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失败挫折，或者就是说所谓的人生失败族这样子。如果你自认为是人生失败族，你自认为你现在生活过得好苦，你还想要寻找一些出路这样子，那么我希望今天晚上你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其实你最大的问题比那一些人生失败族的经历还要糟。你最大的问题并不是那一些，你最大的问题是你得罪了上帝，你得罪上帝是你最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比一切的问题都还要糟。你正在走向灭亡，但是上帝爱你，上帝的儿子耶稣他愿意拯救你，他愿意帮助你面对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难关。但是前提是你要信靠他，你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要相信你有罪，你要承认你有罪，你要承认耶稣为你钉十字架才能够赦免你的罪。你生活的问题不保证信耶稣就能够解决，信耶稣不保证你一定能够赚大钱，信耶稣不保证你一定能够病得医治，但是信耶稣保证你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和快乐。因为圣经上说，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认识耶稣比世上一切的人事物都还要宝贝，都还来得值得我们欢喜快乐。这是第一种人。如果你是第二种人，就是你自认为自己过得还不错，你觉得过的生活还不算蛮惬意的这样子，没有什么烦恼，大概就是所谓人生胜利组。今天晚上我也希望所谓人生胜利组，你可以知道当你能够享受一切让你人生很惬意很舒服的资源的时候，这是上帝给你的，但是你却从来没有认定没有感谢那是上帝给你的，这个是你最大的问题。 反而你因为自己拥有很多，你觉得自己生活过得还不错，你就觉得自己不需要耶稣，不需要上帝，而远离了上帝，拒绝了那赏赐你一切的耶稣，这也是得罪上帝。你需要悔改，信靠耶稣，你需要为耶稣而活，因为你所有的一切，你的生命都是上帝所造，上帝给你的。悔改，信靠耶稣，免去上帝的愤怒、刑罚，你的生命不是属于你自己，把你所有的一切献上给上帝，为上帝而活，为上帝而使用上帝所给你的一切，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如果你自认为无所求，你也不在意物质生活，物质过得好或坏你不是很 care， 你就觉得我只要好好的做人，乐善好施，多帮助人，然后行为好一点，这种人我称他为人生道德主。人生道德主，如果你是所谓的人生道德主，你觉得只要好好做人就可以，不需要信仰，那我要说，你仍然需要耶稣，因为你一切的好行为，你今天能够行善，也是上帝所给你的。今天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所以我们人如果能够有任何一丝的道德美善，那是从上帝而来。但是当我们行善，当我们能够扶老太太过马路的时候，我们却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善行归荣耀、归感谢、归赞美给这位让我们能够行善的上帝，这也是罪恶。我们用我们的善行在得罪上帝，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罪恶。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也要鼓励你悔改、信耶稣，承认我们有罪，承认一切的好处都从他而来。好，我要请大家可以轻轻地闭上你的眼睛。今天晚上我相信会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如果你听完刚刚所讲的这一些，你也同意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位上帝，他创造了一切，你也同意我们人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远离他，拒绝他，我们都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拯救自己，我们都走向地狱，走向灭亡。如果你同意这一些，而且你也同意上帝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是为要拯救我们，你愿意得拯救，你愿意跟上帝和好，你愿意信耶稣，那么我鼓励你跟我做以下的祷告。这个祷告本身不是一个咒语，没有什么魔力，这个祷告是你对上帝陈明你的心愿，你跟上帝说，主啊，我没办法救自己，我有罪，我愿意依靠你。真正的信心是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救自己，而愿意依靠耶稣为我们所做，就是他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并且真正的信心是叫我们愿意以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愿意来跟随他。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现在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是你真心诚意，不是为任何人。并且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放在你的心上，来表明你愿意信耶稣的心志。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请你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承认你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唯一的真神，我也承认我得罪了你，我没有把你当作上帝来尊崇，我走自己的路，我倚靠自己，我从来没有把一切的好处归感谢给你，但是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而舍命，代替世人承受犯罪的刑罚。我愿意信耶稣，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唯一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跟随耶稣，求你帮助我，让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如果你刚刚真的透过你的祷告表明你是愿意信耶稣的，你是真的信了耶稣，那么你的一切的罪，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你都已经得到赦免，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那我要鼓励你加入教会，加入教会，继续的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读圣经，一起透过圣经来认识这位奇妙、伟大、爱我们的真神，一起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真神。而上帝他爱你，他就永远不会离开你。 即使你的人生中会有软弱，会有跌倒，会有灰心，会有丧志的时刻，但是上帝他会鼓励你，上帝会用各种方式来挽回你，帮助你走在他的道路上。刚刚我提到我在国中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跟人比较，我很喜欢看别人的成绩，但是在我信耶稣以后，我知道这是罪，我知道我的罪在于我倚靠我的成绩，所以我悔改，我悔改，我跟上帝说，上帝，我希望我可以依靠你，因为你才是我最大的满足。所以在我信耶稣以后，即使我成绩也不一定总是赢过别人，但是我知道我已经拥有最宝贵的，我已经拥有天上地下那最宝贵的，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爱我，我不需要透过我的成绩行为去赚取别人的肯定，赚取别人对我的看重和爱，因为我知道上帝是何等的爱我，看重我，以至于他把他儿子给我，这是我最大的喜乐和满足。我也盼望今天在座每一个朋友，你都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和快乐，就是那为我们舍命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最后再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向你感恩，为着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每一个新朋友向你感恩，恳求主你自己打开我们的心眼，主让我们看见唯有基督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透过耶稣人才能够到你那里去。求你的圣灵来感动工作，叫我们在座所有人，我们真的都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你，我们口里承认你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心里信你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